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夏老师，跟大家说一说鱼油。注意哦，不是鱼油胶囊，是真正的吃的油的鱼油。 对，就是鱼油。大家好，我是夏春林，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嗯， 另外呢，说一下这个鱼油为什么要吃。很多人知道是早些年的话要从欧洲往回带这个深海鱼油胶囊，包括咱们其实现在你吃的是植物油当中的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 嗯， 也都是想让它的亚油酸和亚麻酸能够在人体内变成 DHA 和 EPA。 但是说一点哈，所有的植物油当中都是不含有 EPA 和 DHA 的。 哎，但说到这一点，可能有一些家长会了解，就是小孩的婴儿奶粉当中会有这个 DHA 元素， 对， 然后老人有的时候要补充这个体内的营养化， 对， 吃的奶粉也有 DHA。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脑发育是需要它的。 嗯 啊，其实我们的老人呢，小孩啊，他的这个大脑营养是需要 DHA 的介入的。但是呢，所有的植物油里边都是不直接含有DH 和 EPA 的，它需要转换。 嗯， 但是我们今天想 转化的过程当中又会浪费很多， 对，损耗的是大多数，留下的是极少数。 嗯， 啊，那么我们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样瑞尼品牌的鱼油的话，它是直接含有大量的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 EPA， 它是直接含有的。 这些是直接可以被我们身体接收，还是也需要一个转 化？对，而且量非常的足。 哦， 就说我们可以平时通过你吃饭吃油就可以起到你之前你可能大把的吃胶囊那种感觉。 哎， 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也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对， 但是我们每天正常的吃饭就可以了，只是在你的油品架上多了一瓶，你原来用什么油你还可以接着用，但是每天在做菜的时候我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就好，那么你的身体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日常改善。 嗯， 我们的家人也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 家庭当中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多吃点这个补充维生素。 对， 那其实我们鱼油的话直接就间接性的补充了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E。 对对对，它其中的维生素 A 和 E 的含量的话都是非常高的，很多爱美的女士的话不用问了，对吧。 嗯， 你爱美的话皮肤的话也都需要它。 但是夏老师，您说到这个油啊，大家也了解说这个鱼油，如果我们从市场当中购买胶囊的话，小小的胶囊挺贵的。那我要购买这整瓶的鱼油，价位 也不低。说实话哈，这个如果以食用油的形式来看的话，也不低。尽管我家呢也在用，198块钱一瓶。 哎呦， 一瓶是250毫升，这个在全国的一线的商超，只要不断货的情况下，您可以看得到。198一瓶，250毫升。 嗯， 您刚才哎呦了一声，其实我妈看见的时候也是哎呦了， 是吧？ 每一瓶上面有可以扫码， 嗯， 您可以手机扫码，扫码之后的话，您会看到198，这是全国统一零售价。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感受到，多多的品尝到。 是， 除了自己家吃到，可以给老人家呀，或者是给朋友家都送到。 对， 198一瓶，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一共是6瓶。那当然市场价是将近1200块钱了。不过，如果您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话，直接是非常低的折扣，相当于是3折的价位，399块钱六瓶直接带回家了。 对，但是呢，今天节目之前的话，我还得到了一个总部的一个电子函哈。今天因为我们第二批备货的话，很难保证。就是说如果今天咱们第一批有人订购了，第二批一单回购的话，我们作为供货商来说的话应该是及时补货。 是， 但是我们做不到 啊， 因为它是纯原瓶原装原油进口从越南过来。 太珍惜了。 对，因为货源的问题的话，我们保证不了第二批备货的时间。所以说呢，在这档节目的话我们要做一个致歉，这个致歉不是文字致歉，我们直接把组合翻倍。 嗯， 主持人现在张大了嘴巴，你不用惊讶，我也是刚知道。就是399的价格不变，六瓶现在变成12瓶， 十二瓶三百九十九， 整整12瓶送到你家，399块钱，但仅限于我们今天这档节目。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如果您第一次拨打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新会员，成为新会员将会得到30分的积分，这30分的积分呢日后在您购物当中可以直接使用。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广购物，直接用微信进行购买。我们承诺的是我们的商品呢都是快递送货，而且包邮免运费，并且是货到付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来了夏老师跟大家介绍这个鱼油，说了半天还得请夏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鱼油是来自于哪种鱼啊？ 这是越南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鱼种，叫卡巴沙。 嗯， 卡巴沙鱼种，它是一种富含脂类的 鱼种。 这种鱼种，然后经过比利时的技术脱腥和抗氧化之后的话，它是可以直接作为食用油，能够带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补充。这个营养不仅仅是你日常在做菜的时候这个油品当中提供的营养，它更多的是提供给你 Omega 3和EPA 以及 DHA 的直接进入人体被你吸收。我再说一遍哈，一个科普知识，这个是个知识点，大家一定记住，所有的植物油，包括您家里的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调和油啊，还有什么橄榄油啊、亚麻籽油，所有的植物油都是不直接含有 EPA 和 DHA 的，它们是需要人体的转换，把极少量的 DHA 和 EPA 带给你。但是我们今天向您推荐的瑞尼品牌的这样一个食用鱼油是直接含有 DHA 和 EPA。水管时间久了会堵，会有垢，那么我们的血管也是如此，很多的问题都是从这个血管和血液不干净引起的。我们现在瑞尼品牌的这样一个鱼油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就像刚才夏老师所说的，通过我们的脱腥技术啊和抗氧化技术，我们拿到这个鱼油，您放心，不会有鱼腥味。 对，这个我是向您保证的哈。这个您回家的话，您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和口服的时候非常明显的感觉，叫鱼油不腥吗？淡水鱼和是这个海鱼的话，它都会腥，它真的不腥吗？您放心，真的不腥，真的不会腥，您和您的家人会爱上这种清淡清香的感觉， 哎， 没有问题。 而且使用方法呢也是非常多的，除了我们这个凉拌呀、煎炒啊，口服也是值得推荐的。 你看我像我父母的话，可能是早些年家里饮食的这个原因啊，北方人嘛，爱吃肉嘛， 是 可能现在有些指标有点不太那什么，所以说我现在每天早上那么空腹，每个人喝一小勺小汤勺啊，一小勺。当然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喝油这个感觉，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你可以做菜啊，刚刚主持人说了，凉拌也行，没有问题，可以拌沙拉，这个拌凉菜，然后你还可以烹炒，你还可以油炸，因为它的烟点很高，它的烟点是246度，246摄氏度，所以说你即便爆炒啊、高温油炸啊都是可以的，包括调饺子馅儿、调包子馅儿都非常好。 夏老师，您看您这一说的话，这么多的用途， 对， 我们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一瓶也就250毫升，这么多用途，这么多使用方法的话，一瓶根本吃不了几天了。 对，一瓶的话，正常三口之家的话，可能正常是吃不了一个月，吃不到一个月，250毫升，但是市场买需要198块钱，确实 这样算下来，一年光用油就要花近2400块钱了。 对对对，确实不便宜。这个我妈也说了，我妈在扫码之后一看198，吓一跳， 心疼坏了。 对，她以为是一箱呢，就是啊，一小瓶啊，250毫升，198，她一下。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做了一个这样一个优惠推广，原定是399， 六瓶， 399元钱六瓶，今天又做了一个总部特批函的一个翻倍，现在是399块钱。12瓶直接送到你家，就这个就特别划算了。各位，如果按照市场价格的话，您直接省了是1000多块钱。 哎， 所以说话不用多说了，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现在还有货， 4000155151，4000155151，等你哦。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是两点温馨提示：第一，自7月17号起，全国将进入为期38天的三伏时节，期间除了感受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气温之外，这也是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的最佳时节。所以提醒您啊，这38天内尽量少喝冰镇饮料，少吃冰冷的食物，应该多喝热水、姜枣茶。不过我更建议您可以每天给家人喝杯羊奶。 那第二呢，7月19号是瑞麟年终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也就是说啊，花69块钱试喝半个月羊奶粉的优惠，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不管您是新朋友想要尝试的，还是老会员想要囤货的，错过今天，那明天就是99元的瑞麟羊奶粉了。所以提醒您啊，活动一开始就得抓紧时间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这次年终大促是想购推荐瑞麟羊奶粉以来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算算看，厂商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之前的广播直供价一直是99块钱。今天的活动当中，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再降30块钱，只要69元一盒，一组10盒就是690，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0元，也难怪4007106108是当当满线了。 嗯，家住朝阳区的王阿姨说啊，这上个月呢，我还订了99块钱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呢，现在居然是69块钱一盒了，这一个号码只能订20盒，我只能发动全家人一起来订了。 嗯， 还有家住东城的齐大爷说啊，我经常去你们这个瑞麟的门店参加活动啊，这一次69元的活动价格门店里是没有的，那只能在电台里订购，连续打了2天，这个电话才打通，实在是太难了。 嗯， 还有家住通州区的吴女士说，这好不容易啊，等到这一次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电话老是占线，不是说好了有10000盒的返利羊奶粉吗？怎么今天就要结束了呢？ 是的，这次年终大促，瑞麟乳业的确是提供了10000盒的瑞麟羊奶粉，但是因为啊，这是想购全国电台同步播出的，北京、上海、江苏、山西等多个城市共同享有这次福利，所以活动能撑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到目前为止，华东、华南地区已经售罄了，而今天北京也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嗯，也就是说啊，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依然可以享受到花690块钱订购原价2580元的10盒羊奶粉，一个人呢喝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划算的是每个月才138块钱，每天一杯呢只要4块钱。但是今天呢是最后的机会了，一旦错过，明天就将全面恢复到99元一盒的价格了。所以呢，抓紧时间来打进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194的徐先生说，刚出差回来就听到69块钱的羊奶粉，怎么就变成69块钱了呢？不是一直99元吗？这还是瑞麟羊奶粉吗？不会是快过期了吧？您放心啊，100%是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品质配方都是一模一样的。至于生产日期，保证是最近一个月内的新鲜日期。而价格之所以这么低啊，是因为这是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是想购时间争取了许久才得到的返。 返利价格，别说您觉得不可思议了，就连我们好多主持人都是吓了一跳，比我们申请的内部价格还要再便宜，所以都发动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订购呢。 嗯，那看到手机尾号0086的马女士说啊，这么快就是最后一天了 啊， 本来呢想多订一点的，可每个手机号呢只能订一次，而且还要限定盒数，这也太不爽气了 啊， 实在是抱歉啊。相信您也了解过，这瑞麟羊奶粉呢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了。 嗯， 那从2014年的79块钱一盒，到现在2018年的99块钱一盒，涨幅不大，但是品质呢必须保证。69块钱的价格是我做享购时间以来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了。 对，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朋友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福利啊。所以呢，打进4007106108，每个号码只能限定20盒，希望您能理解。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那提醒到各位，瑞麟年终大促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69元喝半个月羊奶粉的机会了。那现在就得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嗯，手机尾号0923的朋友说，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瑞麟羊奶粉，69块钱的价格还真的是第一次享受到呢。 是， 想多订一点也没有，每个人最多订购20盒。 嗯， 还有5071的朋友说，69块钱能喝半个月的羊奶粉，想着肯定不是一个系列的瑞麟羊奶粉，要不然就是日期不新鲜了。没想到送来一看，和我之前订的羊奶粉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是最近的生产日期。看来这次活动啊，瑞麟厂家真的是花了大血本了。 嗯， 还有4138的朋友说，天一热，我妈就会吃不下睡不好，想着夏天喝羊奶不会太燥，坚持了一段时间，好像改变了不少，所以呢，我就发动全家一起来订购了。 确实啊，这夏天天热，每天大量出汗呢，会流失掉很多的营养元素，再加上体能消耗过大，吃不下睡不着，再加上不能及时的补充能量的话，这身体啊肯定吃不消了。所以呢，每天一杯多种营养元素的瑞麟羊奶粉，您必须得要坚持。 嗯， 那今天的瑞麟年终大促啊，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10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0元，也不需要花到咱们直供价990元，只需要690元。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的朋友们，瑞麟乳业承诺，那提供免费的寄存服务，随喝随取，保证羊奶粉的新鲜日期，解决您的后顾之忧。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69元喝半个月羊奶粉的机会了。所以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嗯， 手机尾号4813007533547，还有0089，都是订购了20盒的老会员朋友了，都表示瑞麟羊奶粉也不是第一次喝了，品质好，营养高，全家老少都能喝，但是69元一盒的价格却是第一次享受得到，哦，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享受69块钱喝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所以各位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女性糖尿病者咱们应该防治几种病。往往啊，女性更年期以后容易出现了糖尿病。但是你已经是出现了糖尿病以外的话呀，那您还得注意还要预防啊其他方面的疾病。首先第一是尿路感染。生理的特点呢，使得女性糖尿病人呢更容易啊爆发呀高发这个泌尿系感染。尿路感染的 90% 以上的人都是女性。那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独特的一个生理的特点，导致呢细菌侵入呢非常的容易诱发这个泌尿系的感染出现。另外一方面呢，因为高血糖血糖控制不好，因为咱们的前提是女性糖尿病的人嘛，那么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血和尿中间的葡萄糖的含量很高，这样就为细菌的繁衍就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如果呢再加上呢出现表现尿储留，更有利于细菌的滋生，导致呢血糖呢这个控制不佳的女性糖尿病者是非常容易并发泌尿系感染。对中老年女性的糖尿病患者，更年期的激素的水平的改变就会使得尿路感染的高发。如果一直控制不好的话，长期感染最后呢极容易并发严重的肾乳头坏死。尿路感染的症状呢比较多，除了尿频啊、尿急、尿疼、乏力、腰酸呢、这些症状以外，那么长期服用了一些抗生素，还容易造成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失调。因为你吃抗生素的药是通过胃肠道吸收以后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泌尿系的，所以呢它首先会引起肠道的菌群失调，导致食欲下降、胃疼啊、胃胀啊、腹泻这些疾病。所以说糖尿病的妇女你要注意自己预防泌尿系感染。第二个是骨质疏松。上了年纪以后软弱无力、腰背疼、骨疼，女性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要比男性高3到5倍，尤其老年女性。流行病学调查，异型糖尿病的患者呀，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发病率是48%到72%。女性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话，代谢性骨病的发病率和骨质疏松呢，造成了骨折的危险性呢，明显的要高于普通的人群。骨质疏松发生率可以达到20%到60%。糖尿病骨质疏松容易导致病理性的骨折，致残致死率比较高，加重了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整个的治疗和康复的一个困难。糖尿病者常见的髋部骨折、腕部骨折以及多没有明显症状的脊柱骨折，绝大多数是由于骨质疏松造成的。每一位50岁以上的妇女死于髋部骨折的危险性更死于乳腺细胞病变的危险性相当。所以说平常呢就认为这个骨质疏松嘛，你目前不骨疼啊，不什么症状啊，可能也就不把它当回事。可是呢就是咱们呢通过呢这个调查以后啊，就发现这个50岁以上的妇女死于髋部骨折的危险性跟死于乳腺细胞病变的危险性相当，那这可不是少数了。骨质疏松危害不能够小看。第三种，女性糖尿病患者还要预防呢抑郁。 情绪的障碍，根据报道，糖尿病患者中间抑郁症的患病率是 18.8%， 女性呢为 28.2%， 男性呢只有 10.8%。 所以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发生跟女性呢是密切的相关。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需要长期的管控的，饮食啊，规律用药啊，监测血糖啊，不定期的筛查并发症啊，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久而久之，那么这个心理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社会的压力累积啊，都增加了，抑郁症的发生风险呢，就是也增加，表现呢，就是丧失自信和自尊。自责、自罪、悲观、失望，躯体上的疲乏、无力、食欲减退、睡眠障碍，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啊，就是表现出来，使你呢自己失去啊一个对疾病的能够控制的信心。所以说，女性糖尿病的人，由于啊病的时间长了，以及各方面的精神上的受到的影响的话，最后容易造成抑郁症。当然，女性糖尿病的人还得注意，她容易出现乳腺病变。60岁女性糖尿病的人呢，就是风险很高，乳腺病变。乳腺细胞病变是女性常见的病之一，通过对于年龄在40到79岁糖尿病继发乳腺病变的这个一个对比，糖尿病呢可以使得乳腺病变的发生率啊，就是增加 2.2 倍。在60岁以前的女性中尤其啊明显，与其呢胰岛素抵抗有一定的关系。二型糖尿病者由于啊存在胰岛素抵抗，导致呢高胰岛素血症，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促进病变发生的潜在的一个危险。糖尿病跟乳腺病变呢有相似的一个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危险的因素，压力比较大，肥胖、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呢糖尿病呢是高发的因素，同时呢这同样是乳腺病变的发病因素，所以导致呢糖尿病跟乳腺病变呢同时的并发。另外，糖尿病呢会影响乳腺病变的一个预后，会降低啊咱们治疗以后啊对于乳腺病变治疗以后的一个生存的这个率的这个测定。所以说，咱们女性糖尿病的人，你注意了糖尿病，关心自己的糖尿病，你还得要防止其他的几种病，就因为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容易造成泌尿系感染，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容易造成抑郁症的发生，还容易造成乳腺的病变，所以咱们就提高警惕。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对于我们呢这个体内啊就起一个调理的作用，灵芝对于我们糖尿病的人呢一方面调节我们的血糖尿糖，调节你出现的胰岛素抵抗的状况，同时呢还可以呢改善一下全身的健康状况。咱们很多的并发症呢都是因为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影响了我们自己体内的物质代谢，包括能量代谢都受了影响了，所以最后呢并发症就发生。灵芝改善血糖尿糖的症状，可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心血管病的并发症啊，对糖尿病的心血管系统啊还可以起一个保护的功能。糖尿病的人呢从发病到出现心血管的并发症的话，比如说糖尿病的视网膜血管病变、肾血管的病变，或者是末梢的循环的血管的病变，一般呢都是要八 8年到10年，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的话呀，就是比没有糖尿病的人患同样的疾病啊，会更严重。林志士对于糖尿病患者除了降低血糖、维持血糖的平衡以外，还可以对心血管的一个保护，可以预防啊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发生的可性。不光啊是可以降血糖的功能，有降血脂、减轻动脉硬化的状况，还可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所以整体来说，灵芝首先对于糖尿病来说呢，就是起一个还是保护的作用。另外呢，咱们今天谈到的就是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咱们要预防几种其他的疾病的发生的话，就是泌尿系感染啊、骨质疏松啊、淤瘀啊、乳腺病变呢、还都是有用。因为 90% 以上的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啊，都跟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啊下降了有关系。而灵芝是可以调节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的。免疫系统功能衰退是一个人衰老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免疫器官中间，胸腺是最早出现了衰退的。实际上从青春期开始，胸腺就是在进行啊一种退化。受到胸腺控制的 T 细胞的功能以及产生细胞因子的能力也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当然这是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主要的原因。另外呢，受骨髓调控的 B 细胞的功能以及分泌免疫球蛋白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这些变化最后造成了老年人对外来的抗原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啊就减弱，对自己体内突变的一些抗原的监视功能呢也降低。所以说你得了糖尿病以后，咱们预防其他疾病的发生的话呀，灵芝还是能够帮你啊起点一个调节作用。调节什么？调节免疫系统。调节免疫系统使得我们免疫系统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NK 细胞活性、吞噬细胞的功能呢都是处在一个啊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那么像咱们说的泌尿感染的话，你自己体内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情况下，那当然呢一般的话就不会发生。另外呢，由于灵芝又调节了我们的血糖、尿糖，调节了我们的胰岛素抵抗，那使得在你保证糖尿这个正常的情况下头，其他的疾病就减少。骨质疏松也是这样，灵芝的话还可以提供我们人体的必需的这些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那残留元素就包括我们的骨质的这个防止骨质疏松的需要的这些残留元素啊、钙元素啊、磷元素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微量元素呢更是我们骨骼呀骨骼的这个成长细胞啊所需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骨质疏松也可以帮你调理调理。抑郁症呢，灵芝当然，灵芝是可以促使我们大脑啊就是分泌一些呢内啡肽啊脑啡肽啊，帮助调节你体内的一些由于神经细胞的功能不正常以后减少了这一些这个激素的产生。而灵芝可以调节我们体内这个分泌正常的脑啡肽、内啡肽，这个时候呢情绪的障碍就发生改变，那也是有利。那当然说到乳腺病变呢也是这样，咱们呢每天都有细胞啊在我们体内啊就是起一个变化的，那么就是靠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正常不正常。我们免疫系统功能正常，自己有能力处理掉这些呢病变的细胞，免除它在我们体内啊造成的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所以灵芝对于我们健康是能够起保护作用。